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里面，发射出神话 刚刚为我们带来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这个歌手呢，叫做赵传，他呢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时代的传奇了。在那个偶像当道的年代，唱片公司敢于推出其貌不扬的赵传，是有着相当的眼光和魄力的。赵传用他那种狂野与柔情相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嗓音，征服了很多的歌迷。也是从这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开始呢，赵传确立了自己小人物代言人的这种地位。接下来继续来听好歌，我们会听到红安格演唱的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首歌呢，原唱的并不是童安格，而是1987年裘海正的作品。而童安格在1989年个人的音乐专辑当中呢，不仅收录了这首歌，而且也把专辑的名字命名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后来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童安格的一首比较受大家喜欢的歌，一起来听。 甘心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暗地里伤心，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 很多人熟悉童安格，喜欢童安格也是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开始的。这首歌虽然不是童安格的原唱，但是呢，童安格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而最终呢，也是童安格自己把这首歌唱红的。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脍炙人口的，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伍思凯，一起来听。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我心里跳出了拥抱你。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北京阳光调频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张学友，是他演唱的一首歌名非常长的歌，叫做《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这首歌呢，曾是内地歌手黄格选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当中的一首比较大热的歌。而这首歌呢，也在同年的11月份被张学友演唱，并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祝福》当中。而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张学友演唱的一版，一起来欣赏。 明知我的梦像那飘忽的风，却把我的心托付在梦中。心像留存你回眸的笑容，遮住我心忧伤的阴影。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总想拥有自己的天空，却无奈泪湿太多的心酸。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梦中的你何时能回头，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

想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想起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一起走过。我现在唱的这首歌就代表我对你诉说，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周华健的一首歌，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非常契合歌手的身份，而且呢，这首歌在演唱会上来演唱的话，一定也是非常能够带动气氛的。在我们今天整个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这些歌曲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歌名都是比较长。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句话来表达作者的一些所思所想。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让我们继续来听这样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来谱曲，方文山作词，张韶涵来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张韶涵第五张专辑当中，发行于2007年，歌名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首歌呢，还获得了2008年 Hit FM 年度百首单曲第66名，并入围了 TVB 8金曲榜的金曲奖。马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韶涵那像精灵一般的声音。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系。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节目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贾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的歌名呢，不仅是长度比较长，而且呢也是非常具有浪漫情怀的，叫做《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我们会听到这首歌的编曲、谱曲和填词人周志平的演绎。而这首歌呢，也可以算得上是情歌诗人周志平作品当中最为凄美婉转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荡在春去秋来的日子里，是苦苦隐藏的心事。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既然会结束，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之青春的流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歌手王杰，是他第三张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反问。这首歌呢，也是由当时飞碟唱片的头牌词曲创作拍档陈志远和陈乐融操刀来编写的。在1989年1月发行之后呢，非常受大家的欢迎。专辑在上市之后一个月便突破了50万张的大关， 而王杰呢，也是成为了台湾史上连续三张专辑都超过60万张的第一位歌手。 身上的心不想言语，过去未来都像一场梦境，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沉默地探寻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多少冷漠场景，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底，遥远的你是否愿意为我轻轻点起一丝暖意，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明天的我又要到 在王杰的一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之后呢，会送上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许志安的一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收录于1999年许志安发行的专辑《相信爱情》当中。而专辑的名字呢，也算是道出了歌曲的一个最终的主题，它道出了爱情当中相互坦诚、相互信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贾跃今天为大家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也请您继续关注 FM986 的其他精彩节目。 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偶然落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